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 ，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 ，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手把手一起微笑，把冰雪凝固成友谊之。 大家好，我是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人杨洋，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让我们爱北京，唱起来！希望大家通过冰雪冬奥来了解北京冬奥会，为我们北京冬奥会加油。 大家好，我是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冰雪冬奥演唱者吉娜·爱丽丝，再次把我对北京的爱和北京冬奥会的期盼通过歌声传递给大家。 我是歌曲《冰雪冬奥》的曲作者胡帅，我的创作初心是站在一个世界音乐语境当中，充分的能够表达我们中国音乐的语汇，用古筝营造出一种晶莹剔透、金属感的冰雪世界。爱北京，唱起来！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工作日九点到十一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Mini Money Mo，Mini Money Mo，有一种美好，就是刚刚好。你安慰拥抱所有的取笑，说了也几秒，摸着大门票陪着我寻找。 Mini Money Mo， Mini Money Mo， Mini Money Mo， Mini Money Mo， 不吃也不吵，爱你刚刚好。手上这个苹果，有人说好甜，有人说好苦，你不品尝怎么知道。旅程精不精彩，不穿越隧道，你怎么会知道那风景多美妙。你眼睛特别小，一阵剧是你的骄傲。 Hey I'm loving you， Come on baby kiss me now， 何必再等到这惊人的讯号。 Mini Money Mo， Mini Money Mo， 有一种美好就是刚刚好。烦恼我别漏，你安慰拥抱，所有都取消，说来也奇妙，摸着大门票 with some breakfast at Tiffany's. You and me, promise me, like there's no tomorrow. Letting you talk this time, forever you gon' be mine. You never ever let me go, I trust you always. Even though you let me low, don't worry about that. Before you regret it, already been decided. I'ma follow you wherever you gon' be, ni mani mo. 深呼吸，来亲吻，来冲击我心跳，我等着你表白，大声说 所有 人气歌手冯提莫带来这首 Minimalimal。 不管什么样的年纪哈，只要保持一颗年轻的心，你就永远年轻。怎么讲？刚才在听着这首歌曲，在跟着他一起摇头晃脑，一起跳，甚至也想学学这个石头剪刀布的手势舞哈。石头剪刀布手势舞你学过吗？哎呀，到了这样的年纪哈，自家小朋友已经和自己一般高了，还想跟着他姐妹相称一起跳舞，这就是年轻的心。这首歌曲回过头来说一下，也太洗脑了吧，有没有？韩国制作人操刀制作，联合了亚洲的先锋电子音乐厂牌全球发行，流行元素和电子舞曲碰撞出的火花，轻快的节拍加上提莫甜美而又清透的嗓音，是不是听一遍就完全感觉很上头？啊，这首歌曲的歌名 Minimalimal 在韩语当中呢就是石头剪刀布，来，我出石头，你出什么？为了配合单曲的发行，刚才我提到了石头剪刀布的手势舞哈，你会吗？广大网友也是蜂拥参与挑战了。来，石头剪刀布手势舞，来一起走起来。好了，北京时间9:05:58，06:58。那好，每位正在路上的好朋友，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多好听的节目啊！来了解一些汽车的姿势。这个是带引号的姿势哈，了解一些汽车的相关知识，咱们还是要说普通话哈。然后呢，还可以听到很多好听的歌曲，还有奖品要送出，好酒好果子，你还在等什么呢？今天的幸运者又会是谁呢？来，在家族群当中赶快发位置，同时还可以在聊天室当中来刷一下存在感哈，下载听听 FM， 你升级了吗？除了在你的这个听听 FM 系统升级之外呢，还有自己升级哦，升级到3级以上的用户才可以让我更容易看到你，才可以发图片。好了，燕妮来了，面朝大海来了，还有心里话，生如夏花，不停停，你们好。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先来关注一下限行哈，今天是2021年9月14号，星期二，今天限号是2和7。前面早秀帮我预告过了，你知道老司机也会有8个汽车的误区吗？关于汽车，老司机可能都不知道。首先， 车身越重越安全 啊？不对，汽车安全与否更多是由车身结构决定的，而不是车身的覆盖件，也就是您家那个大铁皮来决定的。汽车安全涉及的领域很广，是一个系统工程，很多因素相互牵制相互制衡，不能仅靠车重、钢板的厚度还有车身的尺寸等表面量化的因素来权衡是不是安全， 并不是你开着像坦克一样的车出来就很安全哦。 好，来看第二点误区二， 车皮越厚越安全吗？ 哎，也不一定哈。车身的框架是由钢、还有高强度钢、还有热成型钢组成的，有着很强的刚性。再者，经过科学论证和反复试验，工程师们研究出了最佳组合方式。因此，钢板的薄厚并不是车辆安全与否的决定因素。好，再来看第三条， 是不是防爆胎真的能防爆？ 哎。防爆胎学名叫做泄气保用轮胎，和普通轮胎相比呢，防爆轮胎呢可以在轮胎的泄气的情况之下仍以每小时80公里的车速行驶80公里，最大程度解决了令人担心的爆胎安全问题。所以不要被它的名字所欺骗哦，防爆胎实际上并不防爆的，而是保证你在爆胎之后还能安全行驶这么长这么久。误区四， 独立悬挂比非独立悬挂好吗？ 独立悬挂和非独立悬挂只是悬挂的模式不同而已，如果想要更加高的通过性和支撑力可以选择非独立悬挂，如果想要舒适和汽车的操控性可以选择独立悬挂。 OK， 还有四个误区，我们稍后再来给大家做介绍。接下来呢，来带出这首歌，大家很熟悉的哦，183 Club 迷魂记，是不是听到这样的歌曲，你又想到了很多很多？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选择我就对了，就对了，就对了。 就爱 party， 就爱到处放电，搞得所有

记忆会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各个时间完成的变换，爱把友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 跟着他一起唱许美静《城里的月光》，大家耳熟能详了，并且影响了几代对于流行音乐发展轨迹摸索的音乐人呢、啊。几代音乐人都是沿着这首歌曲来发掘、来发现流行音乐的发展轨迹。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Tank 的版本，在年轻的嗓音当中，却唱着老灵魂应有的模样，走心又动情。你在跟着他一起唱吗？好了，汽车音乐会好音乐一首接一首，接下来呢又是一首翻唱作品，大家很熟悉的哦，爱的人他已经飞走了，林依轮的爱情鸟。易烊千玺在20岁的时候发了一张叫做后座剧场的翻唱专辑，其中就翻唱了这首林依轮的爱情鸟。新旧碰撞更加直观，一段意料之外的前奏瞬间把你带往上个世纪。 穿什么去蹦迪就开始讲究上了， 有什么穿什么去蹦迪开始讲究上了，爆炸头喇叭裤紧接着一段音乐突然进入，这就像霍元甲的前奏哈，瞬间把我们拉回到90年代，哇、哦，在复古当中感受潮流，易烊千玺爱情鸟。 来转调了哈，注意一下复古节奏立刻变成了 Funk Disco 爱情鸟。 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呜呜，让我觉得心在跳，我看不见它但却听得到，呜呜，这只爱情鸟它在向我呼叫。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呜呜，如今变得静悄悄，因为我爱的人已经不见了，呜呜，这只爱情鸟何时才会来到。 少少都得有条喇叭裤，然后配上一个衬衫，留着长发，这就是时髦的装扮吗？在曾经的上个世纪90年代，特别时髦，爆炸头，喇叭裤，再加一衬衫，拎着一个那会儿是卡带机哈，走到哪儿跳到哪儿。好了，易烊千玺《爱情鸟》刚刚飞走，哎。又来了一只飞鸟。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Auto Music， Auto Music， 汽车音乐会。 我们说，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一个大侠，对朋友有情有义，对理想勇往直前，对感情专心一意，四海为家，豁达开朗。这个人恐怕就是小齐任贤齐吧。2001年，他的这张叫做《飞鸟》的专辑推出。同名歌曲也是唱到皆知巷闻，也是影响了流行乐坛的《飞鸟》。 听飞鸟说你从冬天经过，冬天没有叶落，雪地很寂寞。听飞鸟说你从海上经过，海上没有风波浪花很寂寞。听飞鸟说你从梦里经过，梦里没有叶

八位，张含韵《有梦别放下》。 想唱就唱，要唱得响亮。成长路上，我学会坚强。 第十七位，杨坤《牧马人》。 牧马人还在流浪，他追随着迁徙的草场。 第十六位，张学友《烦恼歌》。 烦恼什么烦恼？除了心跳没有大不了。人们不该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Waiting for the time to pass you by.Hope the winds of change will change your mind. I could give a thousand reasons why. And I know you, and you've got to make it on your own. But we don't have to grow up, we can stay forever young. Living on my sofa, drinking rum and cola underneath the rising sun. I could give a thousand reasons why, but you're gone.Your time, the clock is ticking, so stay. All you have to do is wait a second. Your hands on mine. The clock is ticking, so stay. 真的是很棒，很有张力的声音哦。Alicia Cara Stay， 还听到那个男生那就是 That 合作的一首作品，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榜榜进入到第二十位，应当说也是最近大热的一首欧美单曲了，热单的一首哈。好了，北京时间9:35:45，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十单。刚刚为你揭晓了本周汽车音乐榜榜第二十到第十六位的歌曲，是不是很精彩？其中有没有你的最爱？我是小小都爱。好了，今天聊天室当中，大家也在热聊哈。有人说，哎，迟到了，不过挺好，又能听汽车音乐会了。继续下载听听 FM 升级5.0版本来寻宝，同时呢，在聊天室当中找到汽车音乐会吧，因为今天真的是，哎呀，还有丰厚的奖品要送出啊。 你看，就快到中秋节了，咱汽车音乐会继之前腾冰主播送咖啡之后，现在又来送酒，还来送梨，哎呀，好果子呀！中秋假期带上家人孩子去庞各庄镇共树梨园穿越探秘吧。嗯，那我们的汽车音乐会就提供了由大兴庞各庄镇的100元梨园剧本杀的门票3张。今天还有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获得3张票，带上家人去啊！但是仅限9月19号、20号2天呢，还有贡梨相送。哇，除了去玩，还可以拿贡梨回家哟！大麦网搜梨园剧本杀购票，电话是6100-4577，6100-4577。如果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没有获得票，没关系，你可以打这个电话去咨询一下哈。其实我都挺想去的哈，带着孩子去这个梨园去看看到底什么样子。好了，在青春聊天室当中积极和我互动，还有在家族群当中来发位置来聊天聊音乐，都有机会获得奖品的。除了这项奖品之外，我们还有好酒相赠呢。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听到这样的前奏，就想起很多很多，想起在2004年做在流行的时候放的这首作品哦，2004年的 S.H.E 的《波斯猫》。当时呢，因为受伤暂停演艺工作的 Ella 终于归队了 ，S.H.E 3姐妹再次合体。带来国语专辑《奇幻旅程》，其中大家很熟悉的就是《十面埋伏》啊，《他还是不懂》啊，还有就是《波斯猫》。 你成一条线，轻轻点着脚尖，无敌声的瓦片，是他的琴键，一步步，一点点，游走在爱情边缘，想出现就出现，想不见就不见，想睡就睡一天，不理任何人。想他危险危险，不爱他思念思念，他总是若即若离若隐若现，有时候沉默冰冷，有时候温柔腼腆，任谁都不会是他爱情的主人，靠近时缠绵缠绵，离开时敷衍敷衍，他总是忽热忽冷忽近忽远，他可以一成不变，也可以瞬息万变，但是他不会为你做任何改变。 一听到这首歌想起来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真的又是回忆杀的一首作品。我记得这首歌曲上次出现的时候，就有听友呢在聊天室当中说，哇，这首歌曲多年之前特别喜欢听的，哇，真的是这个杀伤力很强的一首作品哈，回忆杀回忆杀。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到第19位 SHE 的波斯猫。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又是回忆杀，继续攀升第1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2016年，他又回来了，回到了他挚爱的音乐领域当中。在大荧屏当中，大家会看到他熟悉的身影，张含韵，带着这一首《有梦别放下》，再次回归到我们的视线当中。 离开了眷恋的旋转木马，还带着年少的七色梦吗？扎起的马尾都打散了呀，突然发现天大地大，谁都会长大，有梦别放下，用我的歌声让世界惊讶，再一次跟着起唱和从头唱这首歌，想唱就唱，要唱得响亮，成长路上我学会坚强，地球怎么转，恒星依旧闪亮， 一首励志作品。是啊，只要有音乐的梦想，永远都不要放下。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8位，张含韵《有梦别放下》，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风吹过草地像牛羊，呼伦贝尔你都在想，一回首雄鹰在肩膀，把天地都收进胸膛。亚洲在奔驰马背上，游牧民族热爱。 人还在流浪，他身后是落下的夕阳。 还是一个奔驰在路上的音乐侠客，据说他当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外面跑啊，这逛啊那儿玩啊，也为他的创作注入更多的新鲜元素。杨坤毕竟就是杨坤呢，骨子里面深邃而宽广，自由豪迈的气质始终在血液当中流淌。不知道能不能在这个中秋节或者是国庆的长假去趟草原啊，加油。如果说去不了的话，中秋节有一个好去处，来去庞各庄的共树梨园穿越探秘吧。哎，那我们汽车音乐会就为大家提供奖品，由大兴庞各庄镇提供的100元梨园剧本杀门票3张，中秋假期带上家人孩子去庞各庄镇的共树梨园穿越探秘吧，还仅限9月19、20两天哦。另外呢，还有共梨相送，大麦网可以搜梨园剧本杀来购票。电话是6100-4577，6100-4577。我们节目最后呢，就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获得门票3张。没有获得票的听众朋友没关系，可以直接大麦网搜“梨园剧本杀”去购票，6100-4577，6100-4577哟。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你爱的不在怀抱，得到手的不需要，渴望拥有的得不到，苦恼倒不如说说笑笑，是我不要太多钞票，多了就会带来困扰， 过重的背包，过度的暴躁，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一起呼

刚刚是典型的一首电音呢、一听就觉得肯定是出自世界百大 DJ 之手。果不其然， Alan Walker 制作，带着小天使 Sabrina Carpenter 推出这首 On My Way， 掀起了电音的浪潮啊！前奏甜美的女声，再加上轻快的电音，让你瞬间听到了前奏就会彻底爱上这首歌。张素的风格让开心的人听了感到愉悦，让伤心的人感到悲伤，哎，这也许就是 Alan Walker 的魅力所在了。北京时间10:06，03:04:06，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好啦，那中秋将至，您家的酒准备好了吗？汽车音乐会要送好酒了，哎呀，真的很豪爽的节目哈、继主播免费送咖啡请大家喝咖啡之后，现在又来送好酒了。对了，到中秋嘛，要备上好酒请亲朋好友。对，那汽车音乐会的奖品呢，是由茅台古源陈酿提供的399元白酒2瓶，茅台集团的陈酿酒特价促销了哈，原价是每箱4794元6瓶，现价听好了，每箱只要999元，还不到1000块钱啊，请客送亲友的朋友赶快来抢购吧。如果你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没有幸运的获得这好酒，那么你可以拨打电话400-999-1978，400-999-1978。昨天我们这2瓶好酒送给了老董，今天我在想，送给新朋友呢，还是送给老朋友呢？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去照相打卡的地方啊。哪啊？哪儿啊？哪啊？哪儿啊？新晋北京的 CBD 最美的地方啊，超强机位打卡攻略啊。最近北京频繁降雨，已经进入到秋天了，这雨水不减反增，啥情况？那怎么能够错过有可能在2021年倒数的几场雨呢？有可能这几场雨就倒数啦，好好珍惜啊。那硬照必须走起，硬照到哪儿去走起。雨后的北京美到极致，尤其在日落时分，雨后的朝阳公园傍晚更是美到深处。公园里藏着一个绝美的机位，不爬楼就能拍到 CBD 全家福最美天际线，在湖水倒映之下，简直是曼哈顿朝阳分顿，哈，居然是人还不是很多。哎，攻略奉上奉上。位置刚才已经说了，就是在朝阳公园的北码头。如果你自驾的话呢，要把爱车停在北门停车场，从北门走到北码头大概10分钟的时间左右，观观观，看看景儿。如果公共交通的话呢，地铁在东方北桥 C1 出口，朝阳公园东一门进去。那公园开放的时间呢，是早上的6点到晚上的10点，但最好拍摄时间呢是在日落，大概18点到18点半左右，就是晚上的6点到6点半哈。每天时间不同，你可以提前做好功课。公园门票呢是免费的，也无需预约。哎，这你肯定早就知道了哈。至于机位的话呢，北码头往前走10几米，有一个石头搭起来的观景台，另外旁边的芦苇荡也非常好看。到了秋天，金黄色的芦苇拍出来才是最美的秋景。哎，相继滤镜就不要弄了哈，因为原图就是大片儿。好了，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用力表达你的爱吧。南拳妈妈这首非常经典的《牡丹江》。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仔细音乐，用力表达。 月光下，一轮美满秋。 彩香，想念多少村庄湖水把兰香，谁在暮霭唱罢手牡丹江，我脚步轻响走向你身旁，思念的光透了金窗，银白色的温暖洒在儿时的窗。 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Harry Richardson 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刚才这首《牡丹江》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哈、啊，魏小薇说好喜欢《牡丹江》啊，还有牡丹牡丹，龙也说牡丹牡丹，魏小薇说本来潜水听哈、啊，这首歌曲让我浮出水面，一定要出来赞一下这首歌。关于最美秋天北京打卡地呢，也有谢谢在说秋天是拍金光穿洞的好季节，生如夏花，好听的歌也出来透透气，找找最美的地方啊。他说如果可以的话呢，路过慈云寺桥还可以拍日落的金光穿洞，是极美的。哎，还有哪些北京很美的打卡地，赶快哈、哦、然后他又说牡丹江真的很好听，旋律特别优美，大家记忆当中的一首好歌。我想为嘛本来潜水，因为这首歌都跳出来了。好了，关于这个茅台酒哈，我们今天要送的这个酒，还有朋友说你不送我是吧，来告我电话，我需要好几瓶，我自己买去，没问题，400-999-1978，400-999-1978。那这个我们送的只有两瓶啊，幸运者会是谁呢？太少太少了。也有人在说哈，龙毅说嘿，曾经越来越豪横了，送完咖啡现在送酒，对，就是啊，听我们节目真的是物超所值。好了，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音乐定制了。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有车有音乐才叫汽车音乐会。来说车，今天周二来关注越野车。 SUV 市场呢是近十年来中国乘用车市场增长核心动力，我们推动乘用车销量的持续大幅提升。 SUV 啊，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它。它自身呢也是从越野型为主的小众市场转向都市型为主的乘用车主流市场。原来 SUV 是有这样的一个价值所在的哈。其中越野车 SUV 呢从主流到边缘化，逐步有新的增长活力，发展过程也是值得关注的。那越野车呢不但可以在野外适应各种路面的情况，而且给人一种豪迈的感觉。因此在城市当中也有很多人说，能不能在城市里也开越野车呀，咱不能天天去草原是不是。因此就是年代末的 SUV 呢实际上呢还称为越野车的为主。而在本世纪初的十年之内，越野 SUV 市场持续保持稳定。但从2007年都市型 SUV 的崛起，越野型并未随着 SUV 都市化的浪潮而高增长，市场份额呢也在不断的边缘化。近几个月的越野 SUV 持续走强，主要是新品的贡献。某款车的这个月零售达到6090辆，哇，一个很惊人的数字哈，也是在细分市场领先的。相信未来的 SUV 市场需要注入越野型的新活力，持续的推动 SUV 的增长。不知道你是否理解我这番话的意思？总结而言呢，就是说原来越野车后来慢慢向都市车转型，就诞生出了 SUV 为了取得大众的这种认可呢，就更加偏向于这种室内的这种乘用车。但是现在慢慢加入这个越野的元素进入在其中哈， SUV 也慢慢向越野这方面来偏了。这也是人们的这个需求不断的这个变化，还有人们的消费不断的升级而应运而生的产物。加油吧咱家越野车。好了，接下来带出这首歌赵赵生力启蒙，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烟香楼，软土墙，白色黄铜，烟对歌，一对铜，冀北对山东，两鬓霜，一颗心，心里陈酒红，几颗心，一泡风。佛陀对苍生， 天好好，日融融，弯月的潮红，我对你最对心，就像对山东，我对你最对心，就像对山东，我对你最对心，就像对山东。 心绿衬酒红，佛陀对苍生，这是作者提供的一个画面。这首《声律启蒙》是2013年秋天，也就是这个时候创作的，是赵照在古书《声律启蒙》当中的启发而创作完成，是他秋雨夜在山上这些音乐风格的延续，是对古文化的又一次深沉的致敬。好了，汽车音乐会接下来要为我们今天关注的越野车量身定做音乐了。出发地平线，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Auto Music， Auto Music， 汽车音乐会。 如果出发，何必再纠结那些放不下？天空尽头。鸟声召唤，等少年回答。现实的沙盒放弃它，挡不住步伐。心底的沙漠像萌芽，轻轻灌溉吧。在山人海里与你注定吧相遇，装在小小的奇迹。陌生又熟悉，感觉竟如此默契。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I can't afford these late nights and staying up. My tired eyes are signs I've done way too much. Lately

静美的陪我入睡 Yeah oh, oh, oh, oh 学会慢慢离开一走到一个的溺爱溺爱 Oh oh oh, oh 梦想总会有意外冒险却没有彩排 电影站住火焰的让我乐观足够取暖天上的星河依旧灿烂这颗细时间不懂婉转海鸟掠过时间的光未知的盛开会变成舞台 Yeah虽然花摇摆 那是在风中我的姿态 就算所有风暴浓墨火重再也依旧热爱把它当作旅程之中最真实的一生喝彩 无人之境我在天天练习让这一场冒险成的奢华丽海鸟与我唱着同一首歌曲到了彼岸去 从前我不知道怎么在城中里寻找到一秒的轻松直到我才惊突发现白月光洒在了面容那帐篷变成一座牢笼那是深入灵魂的痛等待我求救的观众却等不及解剖我流血的伤口 现在我想记住与梦共存的一切不再仓促我享受着旅程孤单的初恋被定义的那些标签公平的缺陷变成了特有的天赋偏偏、变成了我他的区别 打破了对未来的疑虑伴着真实努力接近颜色的光影就是值得拼尽全力旅程举着我 yeah, yeah 我不会再犹豫终点像梦境一样美丽我看见破晓的光照亮 微微微微 就算所有风暴浓墨火重再就让我痛快梦想绝不是轻描的写就能描绘的未来 忽然之间我在阴天天练习汗水与泪我都学会了珍惜海鸟与我唱着同一首歌曲飘到了彼岸去海阔天空感谢自己不甘平庸义无反顾感情能留的汹涌笑对苍穹和深海格斗也不希望退后为感伤活着刻下时光的那把匕首 就算所有风暴浓墨火重再也依旧热爱把它当作旅程之中最真实的一生喝彩 无人之境我在一天天练习汗水与泪我都学会了珍惜唱着同一首歌曲回到了彼岸去 回首过去的两年 Rise 这个词不只是一个符号它也是代名词更是代表了他们自己奋斗一路的见证这首 Fan Me 以 Trap R&B 为主融合了旋律说唱还有现在特别流行的 vocal 来处理方式和 Rise 他们以往的歌曲相比有着不同的质感却更加展现出真挚的表达哇、哦啊，这首歌曲拉开了汽车音乐会最后一个时段的大幕现在有人已经私信我了姐那酒是不是轮到我了哎呀让我好纠结今天我们只送出一位听众朋友很幸运啊你有两瓶那其他人呢没有得到的自己去打电话抢购吧啊，中秋将至哈、啊，您家的酒准备好了没有那我们的汽车优惠的奖品呢是由茅台古源陈酿提供的399元的白酒两瓶好酒送给好朋友哈 茅台集团陈酿酒特价促销了原价每箱是4794元六瓶现在每箱只要999元不到1000块钱啊就买到六瓶哎真的太值了啊请客送朋友的朋友呢赶快来抢购吧如果你在我们节目当中没有获得啊像今天聊天室当中一位朋友问你们这么豪横哈没有得到没有这样的幸运没关系我自己买那你更豪横哈来记住电话400-999-1978400-999-1978节目最后来公布我们的幸运听众的名单还有前面我们这个梨园剧本杀那位幸运的朋友获得门票3张他又是谁呢好了先不告诉你们再卖5分钟的关子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还记得这首曹格的背叛吗哎，最近失恋者误入欧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Terry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 汽车音乐会， 选择我， 就对了。 来来来，幸运的时刻来到了，倒数五四三二一。好了，来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获得由茅台古源陈酿提供的399元白酒两瓶的这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是听听聊天室当中的花开半夏，来，掌声在哪里？好了，另外获得安静，我还有话要说，还有大清鹏的庄正提供了100元梨园剧本杀门票3张的是哪位朋友呢？是我们家族一群当中的花开半夏，恭喜恭喜！花开半夏说：“我要带着孩子中秋节正好去玩。”花开半夏，来恭喜二位哈，在家族群当中，还有在听听聊天室当中，把你的地址和电话私信的方式给我哈。听听聊天室悄悄话的方式发给我就好了。在这个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哈是这样，还有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哈，你有我的私信哈，来私信告诉我你的地址和电话。好了，今天节目最后来听这首歌《威尼斯迷路》。听歌之前，同样再次恭喜幸运的听众朋友们，没有获得奖品的听众朋友没有关系，自己打电话也可以去购票，6100-4577，这是梨园剧本杀门票的购票电话，大麦网来搜梨园剧本杀，想买酒的朋友400-999-1978。好了，明天汽车约会我们再见了，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正午有星光，明天见。